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渺小的我们拥有什么？ 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10-8237-4595 185-0103-0708。 不想他就痛到完全的麻木。 99.9，只给听觉最美享受。 Ace Radio。 我要坚持到底，忽略那些冷言冷语。爱是如此珍贵，值得我们彼此相信。两颗心才越靠越近。 No one knows why I'm into you, 'cause you'll never know what it is. 没人会懂，是我们的梦。Yeah, 当再多困难，只要牵手就变得不同。That's why we'll break through. Things are getting harder. Wanna be the one that give you the whole enchilada. 'Cause I know I'm my baby like Ali, you know that Prada. Louis back to match with the shoes. 我知道每一次的沟通就会让我爱你更多，每一次的拥抱温暖让我不再怯懦。爱是真实的触摸，美好或伤痛。Keep it always true. And no one knows why I'm into you. 'Cause you'll never know what it's like to walk in our shoes. 只要牵手就变得不同。 That's why we'll break through. And 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I'm gonna be with you, I'm gonna be with you, I'm gonna be with you. 我不在乎怎么做， the place you wanted to be. It's trips to Miami, rocket tension NYC, party up at club late till 6 in the morning. Don't want your body thinking sexually, I wanna pop your figures annually, showing you security. You don't gotta worry, B, satisfaction guarantee. You don't need another G, you can have it all of me. Ay, you like morphine, you soothe me. Through the pain and the struggle, shit gets hot, you cool me. 'Cause he's a wifey quality qualified, warranted, you certified. You know how to get me hot, hotter than a super ride. You know where you want it.You need it, you know I got it. You know when you want me, you need me, you know I give it. So whenever you die, count on me. Whatever it is, you'll be under my wing. Whenever you die, you can put it on me. And wherever you go, you'll be rocking my ring. Ring, ring. And 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I'm gonna be with you.

深呼吸，闭上你的眼睛，放气。深呼吸，放松你的心情，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深呼吸，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 老刘，走，咱们下棋去。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就来。 你这敲敲打打的在干嘛呀？ 敲敲脚后跟，活络一下筋骨，这可是保健的方法。 好，脚先摔，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足部保健成了很多老年人必修的功课，如散步、多走路、做足底按摩、热水泡脚等。筋骨促进血液循环，增进经脉畅通。撞击脚后跟是一种独特的锻炼方式，同样能达到上述功效。具体方法是：坐在椅子坐着时，双脚垂直悬空，座椅正面一定要有硬物，能经得起脚后跟用力撞击。每天早晚撞击两次，单脚频率大约每分钟65下，每次10到15分钟。撞击时两脚不要同时撞，要一先一后，让其有节奏地发出声响。脚面既可自然平升，随意性地甩，也可把脚趾有意向下压，让脚后跟抬起，强压性地甩。甩时要用力，使小腿的肌肉和10个脚趾的趾端都有震荡感。撞击脚后跟简便易行，可操作性强，非常适合年老体弱者在室内锻炼。养生小贴士：撞击脚后跟，舒活筋骨，活血通络。在运动时好安排在早晨洗漱后或晚餐前，甩脚时身心要放松，以闭目养神为佳，甩后要多喝水，此项运动要持之以恒才会有效。 健康是身心轻松，生活是活力四射，健康生活由你把握，健康深呼吸。 Thank you.

听见了你的声音，是那么美妙，那么熟悉，那么神奇，我会全心全意追逐到底。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动力。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 FM 九九九，深呼吸，睁开眼，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现在、未来。 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见证你就是神话， 我知道， 却天真盼望。 我想吗， 我让这里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陪我的世界里。 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 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心思小时。在一个伐木厂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决定认真做好这份工作，好好表现。上班第一天，老板给了他一把斧子，让他到人工种植林里去砍树。这个工人卖力地干了起来，一天时间他不停地挥舞着斧子，一共砍倒了19棵大树。老板满意极了，夸他干得不错。工人听了很兴奋，决定工作要更加卖力，以感谢老板对他的赏识。第二天，工人拼命工作，他的腿站久了又酸又疼，胳膊更是累得抬不起来了。可是这样拼命却并没有带来更好的结果，他觉得自己比第一天还要累，用的力还要大。可第二天 却只砍倒了16棵树。工人想，也许我还不够卖力，如果我的成绩一直下降，老板一定会以为我在偷懒，所以我要更加卖力才行。第三天，工人投入了双倍的热情去工作，直到把自己累得再也动不了了为止。可是让他失望的是，他只砍倒了12棵树。工人是个很诚实的人，他觉得太惭愧了，拿着老板给的高薪，工作却越来越差劲儿。他主动去向老板道歉，说明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并检讨说，我真是太没用了，得越少。老板问他，你多久磨一次斧子？工人一听愣住了，他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砍树上，哪里有时间去磨斧子呀。简单生活格言，埋头苦干是很好的做事态度，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我们花上大量的时间，事情自然就会解决。实践告诉我们，不是不做事，也不是只做事，而是要注意做事的方式和方法。 FM 999，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